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 即系你老哥而家做紧嘢，我希望就唔系即系吓，即系尽一切力量去搞到佢一拍两散啦。 我梗系唔系一拍两散，我只系 佢叫佢将个交俾你，踢俾你。 呢句可以剪出嚟做三弊。 香港人系从来都唔中意政治啊，中意鲍鱼嘅啫嘛，屌你老味，中意捞历史，中意法拉利，中咩意政治啫？系咪先啦？其实嗰啲里边有好多嘢系唔系政治嚟嘅，嗰啲系知民生嚟啫嘛，条街我逼得滞，好多人。那些人不是香港人來的，那你喜歡政治嗎？你不能喜歡這條街那麼多人，那你是喜歡政治嗎？瘋狂事都說我是喜歡政治，是不是先 解決條街沒那麼多人，那些就搞政治 了。是啊，是啊，沒人錯了，是啊。 雲家，酋長球場是他的玩具，韋拉走了，沒人記得了，冇人記得咧，佢就開始佢個魔練就出嚟。加里利維爾明確地指出，阿仙奴當日三條戰線前中後點樣如何被該話你嘅球員切斷，或者一啲質素比較低級嘅球隊咧，就好容易俾佢湯穿嘅。咁但係問題而家愛華頓都做得到，同樣係可以湯穿你嗰隊質素比較低嘅球隊，就叫阿仙奴，就叫阿仙奴啊！撲街。 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玉敏踩場現場晚同大家見面。 嗱，我哋今日咧要繼續拍掌嘅，因為台長梁錦祥咧就攞到全港詠春黐手第三名。 OK OK OK， 嗱，真係俾少時間。嗱，唔係信 ，OK OK OK， 要表現， 唔係， 黐兩 嘢。你唔信唔緊要啊，你唔信唔緊要。 黐兩嘢。 阿鬱敏咧就講漏咗少少，講漏少少。 講漏少少。 咁因為咧，其實就分級別嘅。 有分級別。 咁我哋哥就60公斤以下 ，OK 嚇嚇， 咁啊少啲人參加，係大嚿啲。都唔止，都唔止。 60公斤以下，即係我重過你喎。 你重過我，你重過我。 即係我唔得喎。 嗱，嗰個本身就唔好再講，因為咧，其實老人家同啲後生嘢爭就唔應該嘅。OK。仲有講一樣嘢咧，就因為同個節目本身有關啦。就因為我上台攞獎嗰陣時候咧，頒獎俾我嗰位老前輩阿唐師傅咧，佢話咧，你黐手就攞季軍，不過你講政治咧就應該攞冠軍。 即係有聽， 有佢有聽， 有聽網台有聽我哋嘅節目，即 係年紀好大嘅，年紀好大啊！ 如果即係全香港即係嗰啲即係教頭都有聽舞台網台，我就穩陣啦。 我有聽，不過唔係呢個節目。 咁如果聽第啲節目，我就唔穩陣。係嘛？有聽我哋嘅節目，我穩陣喎。 咁起碼嗰位前輩有聽嘅嚇， 係。嗱，我哋今日咧就嗱，除咗阿近啊，揾佢講波啦。而家利物浦唔知有冇機會攞聯賽冠軍，曼聯就。即係歐聯又冇份啦，咁啊，即係英超又瓜柴啦，我啊曼聯咁等啦。咁咧，我哋啊嚟咗位加拿大多倫多嘅朋友啊，馮生 Richards 啊，大家歡迎下佢先。 大家好。 咁呢位老哥咧，都係我哋普羅加東之友啊。咁啊，我咧就17號凌晨咧。應該呢度香港時間17號深夜18號凌晨咧，就喺香港直飛温哥華，跟温哥華瞓一晚咧，就第二日18號咧就落去呢個多倫多。咁落到多倫多咧已經係夜晚嘅啦。咁我嘅活動咧就喺19號禮拜六，全日 咁之後咧就再翻嚟，即係我哋再落去另外一個埠，跟住我就會翻嚟多倫多咧，就同啲佢哋啲即係手足有份籌備嗰個活動嘅咧，我哋又再聚一聚，然後我就落温哥華，温哥華又有活動咁樣嘅。咁前後咧其實頭尾得八日時間，然後坐四十幾個鐘頭飛機嘅要。所以呢啲都唔係人常人可以做嘅嘢嚟嘅 ，OK？ 咁我聖誕前咧，我就去過美國，去四個城市。本嚟咧，我即係美加行咧，我多數係一齊嘅。但係奈何我而家咧係冇辦法離開香港超過一個禮拜嘅 ，OK？ 即係就算放假，我都係唔得嘅啦，因為我要做呢、這個東方嗰個節目，一個禮拜做五日嘅。咁你要錄定啲存貨，咁但係我又唔中意嗰啲即係嗰啲罐頭，咁你要有時間性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咧就即係變咗，你就算出門。都不可能超過一個禮拜嘅，所以我今年暑假我要去澳洲，咁我都係一個禮拜去三個城市，好大鑊嘅，唔係咁你想象一下坐飛機坐到你暈咁啊，咁但係冇辦法，呢啲就係天涯若比鄰，海內存知己，又俾啲人有機會唱下我海外刮窿揾水咁啊，即係都好啊，幾好啊，係咪先？即係俾啲人有啲話題都好啊，咁但係其實我每次去咧都係同我哋啲支持者。或者老友記大家聚下係嘛？咁最近咧，因為文珠阿伯、文珠阿婆咧就去呢個美國，又去加拿大。咁喺加拿大咧就特別喺呢個多倫多，佢逗留嘅時間好長嘅，因為嗰邊咧有港加聯嗰啲人幫佢搞嘅。咁其實我第一次去呢個多倫多咧，都係港加聯幫我搞。嗰陣時我就去做棟篤笑，2007年就真係幫社民連籌款。每一次去親美加可以籌款，就因為我做棟篤笑先籌到錢嘅。如果唔係你真係去賣書嘅人入落箱咧，水腳都未夠。係咪？咁即係有人以為去揾好多水，咁但係我哋去即係做 show 咧，就即係我收入長遠嗰啲 show 錢係咪？咁第一次去嘅時候就港加聯幫我辦嘅，同埋另外一個加拿大嘅多倫多嘅中文電台係嘛？咁就啊邊個嗰個叫做盧博迪啊？咁後來咧就呢個加拿大嘅中文電台咧就賣咗啦，多倫多中文電台啊，賣咗俾星島嗰系嘅。咁李家豪就喺嗰度做節目嘅，同埋蘇博士當年 OK。咁就因為揾我成日揾我做節目咧，搞到佢哋都冇主持做噶啦，幾大鑊咧！咁嗰次咧就亦都幫呢個港加聯籌錢嘅，所以佢哋大家都忘記咗嘅啊。咁啊唔緊要，冇問題啊。咁港加聯咧就支聯會個系統啊，咁支聯嗰個系統對於我哋呢啲追擊民主黨嘅啲人，梗係唔會有好感啦，係咪先？咁所以今次阿婆同阿伯去咧，咁佢哋真係大力招呼佢幫佢動員係嘛？咁亦都同啲政界咧，即係我哋去親美國加拿大咧，我就唔會同啲 local 嘅政界有任何聯繫嘅。譬如我喺三藩市，我都識好多，係咪？啲議員啊，或者嗰啲即係呢個僑領啊，或者嗰啲即係外國啊嘅政客啊。咁我哋成日就係咁諗，我哋就唔去勾結外國勢力嘅，我哋係勾結外國嘅香港勢力嘅啫。OK， 同埋呢個係態度係好清楚嘅，不嬲都係咁樣噶啦。咁今次咧就阿婆阿伯喺嗰邊咧就當然係為香港嘅民主去呼號啦。我都認為呢兩位老人家咧，佢都冇個人利益嘅，係嘛？咁但冇個人利益唔代表冇私心，兩回事嚟嘅，係咪？有啲人寫佢有咩利益啊？又退咗休啊？呢個大眾啊，大把錢啊，嗰個係嘛？前政務司啊，係咪？唔係咁啊，佢有私心噶嘛？佢個私心就係佢要繼續令呢個咁嘅爛透嘅民主派仍然可以有個生存。嘅空間啊嘛，咁啊我哋死啦，輪到係咪？即係個問題喺呢度啊嘛，所以呢個鬥爭基本上都係一個鬥爭嚟噶啦。所以最近大家我即係推薦大家睇下《粵語時報》有幾篇文，一篇係蕭傑寫呢個維園六四燭光晚會，其實一直以來就係幫呢啲民主派咧即係抬橋累積佢哋嘅本錢嘅，係咪？另外就今日有一篇毛代堂老師達寫嘅文，非常之好嘅，即係佢係提出一個比較新啲嘅概念，因為我哋好難。將我哋過去對嗰個六四嘅情意結，香港人係咪唔去燭光晚會呢、這個對我哋嚟講係一個相當大嘅一個即係考驗嚟嘅，係咪？咁所以大家不妨睇下呢啲文。舊年咧就多得個陳雲發咗癲喺度咁樣，係嘛？咁陳雲今年又鬧打啦，佢、啊、今年我重擊啊咁樣啊！你哋邊個行去支聯會個晚會個呢個仆街唔家產落地獄咁又嚟啦！即係嗱，我就要即係我舊年已經俾陳雲嚇到唔敢行入去噶啦。我就喺個企利佐治街度嗌咪個街站，唔係其實我唔係舊年嘅，我早幾年我已經喺度諗，如果年年我咁喺度做咩咧？係咪先？係咪？香港自己啲嘢未搞得掂，所以呢個即係當然陳雲就比我激好多啦，係咪？咁就我哋都其實都係有報復嘅。咁但我又唔係話覺得，即係我哋今朝早我喺大香港早晨我都有提到關於六四嘅問題咧，我哋係冇得去拋開呢一個六四。即係話我哋唔去悼念，或者甚至乎對呢件事即係忘記唔得， 因為這個是提醒我們共產黨這個一黨專政這個極權統治仍然在位，他一日未冧檔，這個即是說利用六四來挑他機或者來質疑他，都是我們其中一個籌碼來的。 OK，這個是必然的，在我的立場來講跟那個本土派是沒有衝突的，是不是？當然本土派現在的論述就是說，喂，你去參加他這個集會令到他人多，那就又是抱住他們的位置，是不是？這個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所以不妨想想可不可以另辟蹊徑，即是用第二個辦法。那這個我們都會在短期內給我們支持者一個交代，究竟怎麼去即係為呢個所謂我哋香港人悼念六四重新定位，到時候要去檢視嘅，我覺得係咪？唔係話我哋對嗰啲六四亡靈或者佢嘅親屬，甚至乎對八九年喺大陸發生嘅呢一場即係所謂慘案，喺歷史上我哋叫佢做慘案嘅，我從來唔會叫佢歷史事呢個六四事件嘅，我係叫佢做慘案。呢啲慘案同過去即係民國或者即係呢個民國成立以來發生嘅呢啲所謂政治迫害啊、屠殺啊嗰啲係一樣嘅，都係叫慘案。呢次係最嚴重嘅一次添，係咪？所以我哋點樣將佢結合喺香港嗰個所謂大家即係爭取呢個香港自治啊？我哋已經唔講民主呢兩個字，已經講到爛曬，真普選唔知幾時真幾時假，係咪？所以我哋今日當然其中一個話題就一定係講呢班泛民主派上海聚賊之行，係咪？嗱，我而家自己冇去咧，我好心涼，係咪？嗱，而家真正冇去係得幾個人嘅啫。我話俾大家聽，成個泛民主派都係有去過，進步民主派都有個長毛喎，係咪？係得人力兩個加我同范國威，公民黨都有人冇去，民主黨都有人冇去，嗰啲冇去都當佢有去，因為佢個黨去，明唔明啊？譬如話你公民黨六個去咗四去三件，公民黨仲妙，呢個黨分為四派，係咁啊，毛孟靜陳家洛一派，我唔去 ，OK。跟住咧去到大陸分兩派，兩個姓郭嘅一派，郭榮亨、郭家麒，佢自己就唔跟大隊去參觀遊覽。咁然後咧，湯家驊就去參觀遊覽，跟大隊跟埋啲建制派。佢話：我嚟到呢度就係唔係為六四平反嘅，係咪？我係為咗爭取民主。咁但係唔參加大隊嘅活動又似乎唔係幾好。咁佢去參加嗰兩隻嘢就唔參加。咁喺入邊分兩派到三丁。咁然後呢個黨魁梁家傑就半途而廢，原本話去嘅，即係佢呢個黨有兩個就唔去。堅決唔去，一個就半途而廢，三個喺入邊嗰啲就分兩派。哇！呢個真係你 即係唔係自由黨？自由黨呢、這個 係即係自由黨應該同佢叫翻轉。 自由黨呢、這個呢、這個比自由黨更自由。 自由嘅日本咗自由自民黨添。 嗱，所以咧唔去嗰啲最好啦。你而家講我咩咧？係咪？我哋唔去個態度好清楚嘅，看賊不兩立，物通匪類，係嘛？呢、這個我在立法會的內會嗰日講呢個即係大陸之行，我已經講咗咩事要去呢？好啦，工黨仲妙，就派兩個去，支聯會主席就呢、這個即係、就是、李卓人就唔去，咁啊派兩件去，咁照計支聯會主席應該去啦，你橫掂都係去，咁啊李卓件六四 T 恤又啱曬啦，係咪？咁佢難你，你中我係我支聯會主席去，你俾我著啦，係咪？咁而家阿毛又唔係支聯會常委，係咪？咁你等阿毛去做呢件事，咁阿毛咧就真係冇輸嗰、那個。你充公咗佢啲嘢，佢明框就話俾你聽，我會攞呢啲嘢入去，係嘛？咁你俾佢入，佢又贏，係嘛？跟住喺黃光亞面前，你看看平反呢個事，佢又贏，係嘛？好啦，你唔俾佢攞呢啲嘢，跟住佢我唔入嚟，咁我又贏，即係阿毛就冇輸嘅，係嘛？咁阿毛冇輸，有啲人就跟佢死啦，係嘛？咁好啦，張國柱同何秋蘭就話唔去啦。即係入到去又翻去走啦，咁呢兩個就吉路啦。咁但係我諗下何秀蘭當初係佢求呢個團嘅，最早係佢提出要求咧，即係呢個特區政府安排同埋立法會安排一次咧，立法會議員咧就翻去大陸參加呢個國情研究班。我唔知佢壞咗邊條路，即係壞咗邊條根，我都唔知佢。即係叫啲立法會議員去清華大學或者翻大陸參加國情研究班。咁你去大陸開國情研究班，佢會話俾你聽我六四啊、平反啊，係嘛？中國而家倒行逆施、貪污腐敗好嚴重，會唔會講呢啲嘢？呢個國情研究咧，係嘛？佢梗係話俾你聽嗱，而家點樣進步、點樣發達、點樣威水，係嘛？即係呢啲係咪壞佬啦？好啦，到你翳到而家，梁振英係領功啦啊！你翳咗，咁我幫你搞啦。而家搞咗就接待你全體立法會議員啦。 咁前後咧就得14個話去，結果到最後得翻十件，係咪？咁我呢十件入到去咧就丟架，係咪？你逢檢機送禮喎，咁啊叫三鬼方案，整三條鬼咁樣啊，嗰啲咁嘅即係道具，即係差過啲小學生做勞作，咁啊送俾王剛啊，王剛話就已經有準備擺一沓呢個即係基本法喺度，係嘛？咁佢話而家國內咧就好興呢個即係古玩市場，不過好多流嘢，咁即係話你呢個係流嘢咯，跟住佢俾啲堅嘢你，係呢份係基本法，係咪？你邊夠呢啲咁嘅老狐狸玩啊，大佬！成班人去丟架，所以我真係好彩，我冇去，係咪？即係證明我都好英明，係咪？晨早我就話唔去噶啦，唔去我咪唔使孭呢啲嘢，使咩我孭啊？而家我咪可以喺度食花生啊，鬧到你仆街咁啊，係咪先？嗱，好在即係歷史會有記錄嘅。阿峰，你放嗰段片，兩個禮拜前我喺內會講咩俾你睇下，係咪？即係我哋一個節目裏邊都可以有，即係大家睇下佢哋點樣丟架。我哋晨早已經講啦，係咪？咩事要去啫？係嘛？係過去有泛民議員即係要求啊，安排翻去學習考察，你學咩習啊？翻去我真係拗曬頭。咁你翳翻嚟噶嘛？而家係咪？嗱，我立場好清楚，看賊不兩立，我一定唔會去嘅。尤其是你話傾政改添，政改啲人唔喺香港傾啊。在香港傾佢係俾意見嘅咋，唔係佢揸 fit 嘅，而家一定係佢揸 fit 噶嘛。你翻入去聽訓啊，啱唔啱啊？係咪先？稍微有啲志氣都唔應該去啦。如果你講明要傾政改，點解我唔明你泛民點解要提出去大陸傾政改咁奇怪嘅？啲咩觀念嚟嘅啫？係咪？你話哦，議會去考察交流，咁嗰啲冇所謂啦，係咪？經常都去做啦，去全世界都去啦，大陸唔去得咩？係咪？但問題你今日要開要去政改喎，講政改點解去大陸傾啊？當家話我問你，香港唔傾得，你哋咁多中間人成日喺度閂埋道門秘密談判嘅咧，最好笑就係你泛民提出要單獨見面，咁啊逐個單獨見面啦，人點安排你單獨見面啊？即係笑話到不得了，得個兩日一夜。玩嘢咩啊？嘛嘛，咁建制派又可以提出，大佬我要參觀啊，要吹啊，係咪先？咁點搞啊？係咪？所以個問題就話，我最關注嘅就係傾咩政改啊？你解俾我聽，點解要大陸傾政改？咩道理啊？嚇、啊！尤其是你泛民主派，咩事要大陸傾政改先？咩一國兩制？咩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而家噏噶得個，係咪？我大家齊好似建制派咁咪得咯，收聲咯，啱唔啱啊？搞咁多嘢做咩啊？所以呢，我覺得而家啲民主派真係好好笑，有啲仲喺台灣聲援人哋，你自己都未搞得掂。台灣聲援人哋都唔知手字點寫，係咪？你夠膽衝入立法會咩？你夠膽衝政府總部咩？得天你仲膽，你唔夠膽啦！全部鵪鶉嚟嘅，係咪？去大陸要同人講數，一就去，一就唔去。講完， 毛孟靜議員， 主席。規程問題，我不明白點解佢可以咁樣講嘢，我不可以咁樣講嘢。你冇糾正佢嘅咧？ 我覺得你講嘢同佢差唔多嘅啫嘛。 係點解你冇同佢發出糾正啊？ 佢講佢嘅意見，佢 點解佢嘅意見可以發表我嘅意見，你就一定要閘住嘅咧？ 我提醒你啊，我哋傾緊嗰樣嘢。有冇同事講嘢？發言，黃碧雲議員 講嗰啲離題嗰啲嘢。 問題喎，我都同意毛孟靜喎，你應該係向佢道歉。點解你唔截住黃毓民咧？即係我覺得你作為主席要公道啲主持咯。 依個係我主持，如果你認為我唔公道嘅，你出年可以唔使選我。 我冇選你嘅，對唔住。 唔緊要嘅。 一個人呢，即係面皮有幾厚你就睇到㗎喇，係咪？對住你成個泛民主派鬧到你仆街，冇人夠膽博取，跟住就挑個主席機，就話佢好俾我講呢啲嘢，咁點解唔覺得呢？係咪先？係咪？所以即係呢個議會比較舊嘅，大佬，即、就、係、是、證明我哋真係喺呢度真係第一就無敵最寂寞。 私人獨潮水，所以在立法會真的沒什麼人的。我現在告訴你，真的即是對著這班人，你說怎麼搞呢？是不是先又有這些啦，又有我做主席的時候挑機那些，一又播一段，今天蔣麗雲給我喝他那段，即是總之在這個立法會呢，就真的度日如年，我度時如年，又不看文件，又不做準備，他就不斷來開會的了。民主派又是這樣犯，這個建制派又是這樣的。那你說我們那些即是納稅人用公帑來養你這班這樣的契弟，真的是吧？只是出來喊口號最厲害就不一樣，是吧？好，但我們就即是那個上海之行呢，就一會兒我們再講啦。那或者呢，Richard 在這裡，那你又講一講我們加拿大多倫多， 是各位香港的朋友好，多倫多加拿大的朋友好，我們今個禮拜69號在這個世紀皇宮窩頓和 Steel 交界的這個世紀皇宮酒樓，就是預備一個鬱敏踩場現場版，就是鬱敏當然會出現啦，還有我們的多倫多的 William 會和鬱敏一起做這個節目的，希望我們多倫多的人到時去 PM 啊 William去參加這個晚宴，$35一個人而已，真的 便宜過香港， 便宜過香港， $35是加紙，加紙， 到時就積極些幫手買一下書買一下 T 恤， 好像沒什麼書沒什麼 T 恤，今次是寄了少少東西去了，好 像就即盡力去支持普羅，希望鬱敏在我們這個大後方加拿大在個戰場上面更加多人 support， 我們在多倫多是最多支持者的，可以告訴大家，譬如我 每次都超過10位以上， 最少的我們前年去那次是19位，今次是拆開兩個活動，就是下午有一個演講，就是香港政改風雲，那個就是在感受中華的， 感受中華就在這個 Market Village 對面的，那個是公開的，是不需要買票的， 那個任何人都來得的，那些維園阿伯可以來挑機即那些民主黨的擁躉又可以來挑機，我們最歡迎的，他不來我才失望，所以順便 鬱敏一句就可以跟他收檔了， 順便在這裡呼籲，那你要來我等我 KO 一下你我們是極之歡迎，我們去到這些公開場合從來都不怕人挑機的，我記得我2007年去的時候即是這個即係中國領事館仲派啲人喺上面影相，咁嗰次我分兩場，一場係講普通話嘅，個對象就係啲大陸人；另外一場咧，我係講廣東話嘅，對象就是香港人。咁我講普通話嗰場咧，就上面有啲鬼鬼祟祟揸住部機，咁我叫佢落嚟。啊！我就中年慣嘅朋友，你們下來嘛，不要再上面拍照啊，下來啊！咁樣咧，屌你真係慘過做，即係唔知做咩咁樣。去到邊度咧，就俾人跟到邊度。咁但係另外有一個團體成日跟我，叫做法輪功。法輪功又係我去到邊度咧，佢都有，佢犀利噶，佢有電台希望之星，有呢個電視係新唐人電視，報紙係大紀元，哇！真係犀利，我哋做到佢咁就發達啦。所以咧，支聯會應該學法輪功，你有本事就係嘛？學法輪功喺通渠大道展覽呢個六四啊嗰啲慘案嘅圖片，係嘛？你做唔做得到？人哋掠到可以咁樣做咗咁多年喺香港，係嘛？法輪功係咪叻過你支聯會啊？你支聯會攞咁多錢係咪？應該話西洋菜雞又擺街站，係嘛？周圍有大陸人嘅就啊六四殺人啊！你哋睇下咁幾好啊！喂，你法輪功講嚟講都係三福起啫嘛，活摘器官啊，幾多人退黨啊，係嘛？通緝江澤民啊，係咪？咁你？支聯會唔多嘢講啊，係咪先？你唔係，所以即係，唉，嘥氣，基本上就係，係嘛？嗱，咁啊，多倫多嘅朋友咧，就即係Waiters 又喺度即係呼籲啦。咁其實我哋而家喺個 Facebook 啊，或者喺啲相關群組咧都有，大家都好落力喺度做緊嘅。咁我又唔擔心嘅，即係人多人少都冇所謂啊。咁啊，最緊要咧，即係大家關心香港嘅情況嘅，其實我自己咧，即係內心咧，我就唔係好想加拿大啲香港朋友太過關心香港，因為香港咧基本上就係冇得救嘅。如果你喺加拿大即係做大爺咪好咯，係咪？咁即係人間天堂嗰啲地方係咪？即係社會福利又好係咪？咁你做咩要理香港嘅嘢？你啲人都仲係心掛住香港。澳洲嗰啲仲離譜，澳洲真係人間天堂嚟嘅，去紐西蘭哇，啲咁靚嘅地方都有嘅，係咪？不過如果啲強國人去就撲街啦。 但其實我哋仲有好多香港嘅親人喺度。 係啦，呢個最重要係。 所以唔關心係唔得㗎。 我咧口係咁講咧，咁你唔關心，咁我去到邊個招呼我咧？係咪先？咁但係就好矛盾咯，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去到海外，你有一個安身立命嘅地方，有香港就真係一個亂局而家。你睇到而家係咩局咧？即係嗰陣時，我哋都仲對呢啲民主派嘅朋友有啲期待。 今天你發現這班是垃圾，包括你最近還要歪理連篇，是不是你絕食已經笑到人家碌地了，你還要在這裡大佬在這裡在這裡歪理連篇，喂你絕症三條友，年青力壯十六日氣定神閒，真是奇怪，真是你和我都瓜了咁之前嗰啲大佬就逐個即係四散，何俊仁啊、何秀蘭啊、李永達去咗邊咧？王麗常啊、陳樹英嗰啲有名嘅喎，十七個全部冇曬影嘅喎，咁奇怪喎！第一日離開記者會嘅時候打锣打鼓，哇！影完張相，呢、這個即係蘋果登個頭版，跟住收工嘅咯喎。呢啲咪喺度欺騙選民啊！嗱，呢班人幾偉大啊！跟住嗰班港豬就下屆選舉又投票俾佢，抵個仆街，投票俾佢都落地獄。話俾人，而家要學陳文詛咒呢啲人先得，等佢心掛掛，俾人詛咒，係喎，唔好投俾佢，係咪啊？近時都叫佢，哎呀，唔好啦，係咪有得選擇，你係揀下第啲人啦，民主黨又贏㗎啦，咁樣講好委屈。而家唔係，你投俾佢，你落地獄。我話俾你聽，係咪啲港豬係嘛？跟住仲要唱我哋。话我哋收钱喎，真系够钟未咧？呢一节 差唔多噶啦， 差唔多休息一阵先。听日咧就要去呢个工商事务委员会嗰度啊，又系讲同样嘅嘢嘅。咁我又提醒各位议员咧，即系关于创新科技方面嘅政策事咧，属于工商事务委员会。咁頭先又有啲議員咧，又有意見咧，就話都支持睇大，可能要開公聽會，係嘛？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就唔會作任何結論嘅 ，OK？ 就祝你好運啦，係咪？咁我哋就可能會同工商事務委員會傾下，咪合併開一個即係呢個公聽會。咁如果佢話冇必要嘅話咧，就我哋就自己開 ，OK？因為頭先啲議員根本冇辦法暢所欲言，三分鐘佢講到啲咩啫？老實講，有啲人連份文件都未睇嘅，即係我坦白講，係咪？係嘛？嗰個架構點樣組成嘅？嗰個三加四加十九係點樣嚟嘅？係咪？而家邊個部門抽出嚟啊？又入邊度啊？個個都一嚿雲，講句難聽啲，因為嗰份文件咧。是到今日先至即係到手嘅，係咪？所以呢個我係好反感嘅，我話俾你聽，係嘛？上個禮拜，因為你大家冇時間去睇份文件，而家噏得就噏嘅啫嘛，喺度係嘛？你急唔急嗰一陣係嘛？嗱，我話俾你聽，而家即係梁振英要你嗱嗱臨冇問題，係嘛？按照程序嚟做，我哋冇意見。嚟到事務委員會，我都有個責任提醒啲議員：第一，你文件都冇睇，因為根本係嚟唔切睇。就唯有咧噏得出就噏咁啊問你，你又答到一嚿雲，大家都冇人浪費個幾鐘頭嘅時間，係咪啊？所以我哋係有必要即係開一次呢個特別會議，係嘛？咁至於要拉唔拉布嗰啲，就嗰啲議員自己去決定啦，係咪？咁要拉你都好易嘅啫，財委會就搞掂你噶啦。老實講，睇我參唔參加嘅啫。嗱，咁啊，即係時間又差唔多啦，咁我哋講到呢度啊，咁啊局長翻去再仔細諗下，因為我覺得咧又唔好咗難為你，都唔關你事，係咪？你係講得幾多啫，係咪？所以就算點樣拆咩單位出嚟，都唔係你話事，講句難聽啲，係咪？點解要咁樣拆？你都可能一嚿雲，係咪？咁所以我哋覺得呢件事咧係要再進一步去討論嘅嚇，咁啊多謝大家，散會。咁就蔣麗雲啦，而家輪到。 其实咧就即系我觉得我明白咧就系局长咧点解要整多个局？咁咧其实原则上咧即系精神上我系支持。 唔关局长整多个局。 咁咧就哈你真系我讲嘢你又答嘴。 唔系我唔。 而家你又话你少讲啲，我哋咪由头到尾都未停过啊。 唔系我提醒你，唔系局长要搞个局，局长就最唔想搞多个局。呢个系特首要搞多个局，我提醒你。唔好驳嘴，你继续讲啦。 好啦好啦，阿黄议员你唔好搞局 ，OK 吓。咁咧就不过但系咧，真系我谂个名啦，局长啊。咁咧即系个名咧，我谂你可能要稍微要调整一下，因为你事实上咧，你又保留翻即系譬如话创新及呢个通讯及创意产业科啦，又做紧嘅嘢有少少好似俾人哋嘅感觉系雷同嘅。咁你知道你即系譬如话系呢一个通讯啦，系属于科技嘅一部分嘅，系咪？咁你譬如话创意系创新一部分嘅，咁咧就即系会。俾人哋咧就睇到一啲混淆。最開始嗰陣時咧，我哋立法會議員成沓文件又睇，都係 第一個印象咧都覺得好混亂，即係當然仔細睇清楚咧。咁咧就我哋睇到咧，就確實未來個局嚇，你哋可能會係承擔個工作量會好大嚇。但係咧，當我哋仔細又睇翻咧，咁即係嗰個呢個通訊及創意產業科咧。